今天是圣餐主日，请大家打开圣经。我们还是用我们一贯用的经文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0章和11章，由我来念经文。使徒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0章16到17节：我们所祝谢的杯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擘开的饼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因为饼只是一个，我们虽然人多，人就是一体，我们同享一个饼。11章23节开始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，主耶稣被赎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，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，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就是宣告主的死，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他来。所以任何不按规矩吃了主的饼喝了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了。人应当省察自己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，这是主的身体，他吃喝的就是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睡了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省察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判。而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是被主管教，这样就免得与世人一同被定罪。所以我的弟兄们，我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的等待。习教徒 Thomas Brooks 他说，主的晚餐是一个具有印证性的礼仪，是主他自己亲自设立、制定、指派，为要达到以下的目的。什么目的？印证信徒有份于上帝，就使信徒确知自己在上帝、在基督、在永恒的约之中，以及在基督受死所赚取来的一切福分上有份。这些福分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包括上帝的恩惠、和好、救赎以及罪的赦免。所以今天我要大家特别留意主的晚餐所印证、所带来的这个和好以及罪的赦免。一个基督徒明白自己是得罪上帝也得罪人的罪人，就此来说，我们与世人一样，我们之所以与世人有所不同，并非我们没有犯罪，而是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的罪。因为上帝先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就不再与世人那样与上帝为敌。Right? 还记得在哥罗西书，保罗说我们本来是与上帝为敌的人，反而我们现在是与上帝和好。而在我们的罪得赦免之前，必然有认罪悔改。我们知道认罪悔改不是我们的功劳，乃是上帝指定我们与他和好的必行之道。这就是为何保罗要求我们在吃主的晚餐之前先省察自我，就确认我们真的承认我们自己的罪，好叫罪得赦免，以至于与上帝和好。保罗说，上帝是借着他儿子肉身的死，已经使你们与他自己和好了。今天主邀请我们来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还有什么比这个饼和这个杯更直接了当的对你我宣告，向你我显明，像他为我们舍身，因此上帝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就此与上帝和好。如果一个人吃主的晚餐而没有与上帝和好，这是很荒谬的事，就好是来到仇敌的筵席上吃他的饭喝他的酒。同样的，吃主的晚餐的人如果没有与餐桌上其他的人和好，这也是最不合理的事。记得保罗怎么说，他说饼只是一个，我们虽然人多却是一体，我们同吃同享的也是这一个饼，表示 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来到主的餐桌前，在主的餐桌上却彼此心存嫌隙，就好像一个身体的肢体彼此排斥，我们一同吃主的晚餐，就表明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的肢体，我们同样被同一位主饶恕，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饶恕彼此。这样每一个吃主的晚餐的人，按理吃主的晚餐的人，应该是带着极大的喜乐来吃主的晚餐，因为 why? 因为你是被上帝赦免的人，你是与彼此和好的人，你与上帝和好，也与彼此和好。这样的人应该是世界上最没有烦恼的人。反言之，不被上帝赦免，也没有彼此和好的人，自然是满心苦毒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检视自我，为什么我们心中有这么多的苦毒？因为我猜，虽然我们是基督徒，但我们却也是不会说对不起的台湾人。让我这么说，虽然我们信了耶稣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学会彼此认错，开口道歉，寻求和好。我们期待别人饶恕我们，但是我们自己不会道歉。这样我们的作为，弟兄姐妹，其实与外邦人没有两样。你认识这些外邦人，或许这些就是在你身边最亲密的人。这些人不会认错，不会道歉，不会主动寻求和好，因为反正时间久了嘛，就不用计较了嘛，就没事了嘛，不是吗？我要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，你若得罪了你的弟兄姐妹，而你得罪的弟兄姐妹若真的是基督徒，他就必须饶恕你。他没有选择，就算你没有向他道歉，他饶恕你是他遵守主的命令，也是他活出基督徒的身份。然而他饶恕你并不表示你们和好。你若不道歉，你们的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修复。你若不寻求和好，你自己心中的苦毒必然日积月累，越加深厚。因为不会认错，也不会道歉的人，他无从解脱心中的苦毒。这样，你不可能带着平安喜乐，与你的弟兄姐妹一同吃主的晚餐。没有和好，却吃主的晚餐，不仅不合理，也往往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致命伤，更使教会失去属灵的活力。只有表面客套却没有真正和好的教会，就是一个正在灵命萎缩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是一起吃主的晚餐，主耶稣他自己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，我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彼此饶恕。你们如何因为我的缘故与天父和好，你们就必须彼此和好。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台湾人嘛，我们都在这个文化环境中长大，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开口认错道歉，情有可原。但是就让这个饼和这个杯教导你，叫你想起你的主是如何赦免了你，你就必须与弟兄姐妹和好，不要浪费这个粮食。如果你吃着饼喝着杯却没有与肢体和好，你就是没有分辨主的身体，你就吃喝自己的罪，那你还不如不吃还好。主的晚餐是给主的肢体吃的，就是他舍命赎回的人，也必然是基督在地身体的肢体，就是委身在一个基督教会的会员。所以我们认知来访新福的弟兄姐妹一定是某个教会的成员，所以邀请你们与我们一同吃主的晚餐。但是如果你持续在新福聚会一段时间，我们邀请你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，好与我们一同擘饼。 如果你没有委身在一个基督的教会，就算你有受洗，这也不是给你吃的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你使我们坚守我们所领受的，免得有人夺去我们的冠冕。求你叫我们承认，你儿子是为我个人的罪，不是为任何其他的原因舍去他的生命。求你叫我们渴望吃你儿子的肉，喝你儿子的血，就越加效法他，效法他如何为我们舍己，我们理当为彼此舍身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舍去自己之前，你没有忘记我们，你没有耽顾自己的事。就求你叫我们总不忘记你，总思念你，总不耽顾自己的事，就明白我们属于你，你属于我们。天父，求你叫我们这些从来未曾眼见你儿子却是爱他的人，如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到满足，就确知我有永生，就确知我能够等候，就确知我能够认罪悔改，我能够寻求和好，就越加渴望将来要见到你儿子他的那一天。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，为了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祷告。我们的主被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。他说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，纪念他。他给你一个活现的记号，一幅清教徒说自我画像，叫我们好纪念他，他如何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，他如何为了我们的缘故，在十字架上容许自己的身体被撕裂。他没有忘记我们，他赐给我们他的身体，叫我们喝他的血，以至于得永生。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去的，你们每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去的，使罪得赦免。我说你们拿去喝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，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。 孩子们，你们很渴望吃这个饼，喝这个。原文是，葡萄树结出的汁，但是那个通常就是讲，一定是发酵，就是已经成为酒的，不像我们现在还有葡萄汁。你应该渴望吃，你应该渴望喝。如果你还不能吃，也还不能喝，你的父母应该尽快的帮助你，确认你认识你的主耶稣基督，确认你明白你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事。饭后，他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：“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儿子，他为我们设立这个礼仪，这饼、这杯、这个可见之道。求你将这可见之道，叫它长存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之中。我们既然领受了你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就叫我们遵他而行，叫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效法他，与我们所领受的他的福音、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好叫我们身上常常带着你儿子他的死，好使你儿子的生命也彰显在我们身上，以至于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得着你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为了他的缘故，我祷告。